属于谁的，我刚好紧握，却带来潮起潮落，都是因为你路上，你路上还曾经滂沱，证明你有来过。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，背影是真的，人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。100年前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被爱是真的，泪是假的，本来没我。100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， 大雨。